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，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。 朱旭有时候粗中有细，可是又有时候细中大意。有一天他要出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需要正装。他把西服从柜子里拿出来，开始找他结的领带。所有可能放领带的地方都找了，就是找不着他要用的这一条领带。我和儿子们也帮助他找，可是实在找不着。二儿子建议不要找了，另换一条用。朱旭没有把这看成是合理化的建议，倒把着急的火气发在儿子身上，埋怨儿子不耐心。儿子有点委屈，可是又不敢跟他顶嘴。我有点同情孩子，怕朱旭再叨叨起没个完，就把儿子急拉到客厅里坐着看电视。朱旭气恼恼的，一个人仍坚持着找，那气势，找不到绝不罢休。他越找不到就越起急，就听他在卧室里一边发着脾气，一边不甘心地翻找着，脾气越发越大，已经到了快大爆发的程度，他却戛然而止。我和儿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不约而同地急站起身来要奔向卧室。他又出来了，手里拿着的正是要找的那条领带，还残留着些许激动的情绪，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看得出来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有点歉意的样子，可是一句道歉的话没讲，冲着我们娘俩说：“找着了。”我一听，放心了，儿子有点耍小孩脾气，眨了一下眼睛，没理睬他爸爸，把头低下去，站在那儿不动。朱旭一看这个样子，心里也明白了，这是儿子表面顺从，其实心里对抗着他的意思。为了打破僵局，维护他做父亲的自尊，我急忙岔开问了句：“在哪儿找着的？”在一件不穿的西服口袋里。 那怎么会跑到这件上衣口袋里了呢？可能没注意吧，顺手一揣就揣进去了。说完，朱旭又看了一眼儿子，希望儿子有所反应。没想到，儿子的表情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，继续看着电视。朱旭倒显出好脾气的样子，嘴角上挂着很难让人察觉出来的一丝丝微笑，摇了摇头，走进卧室，换衣服去了。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，朱旭兴致勃勃地回来，走到儿子卧室的门前站了一下，回头问我：“哎，睡啦？”“嗯。”“有事儿吗？”“嗯，没有。”朱旭表现出一种不经意的态度，一边回答我，一边走进自己的卧室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起床以后没有立刻到洗手间去，这违反了他平常的生活习惯，一直翻找着床头柜的小抽屉。我不禁问了句：“你又有什么找不着了？”“你瞧你说的，我又没什么老年痴呆症，还能老找不着东西啊？”“哎，也是啊。”朱旭从里面拿出一个很漂亮的深紫红色丝绒面的小长盒子，走进了儿子的卧室。这时儿子也刚起床，正坐在书桌前穿着运动鞋。朱旭温和地说着：“给你。”他说完就把漂亮的小盒子放在了桌子上，转身出来进了洗手间。我站在门口，看见儿子高兴地笑了，顺嘴问了句：“哎，你爸爸给你的是什么呀？”儿子眉飞色舞地小声说着：“就是我特别想要的那只派克笔呗，我要了好几回了，他都没给我，今儿我爸给我了。”儿子爱不释手地把笔放在嘴边，热烈地亲吻了一下，又放在胸口上，不停地拍打着他的礼物。不由得我也笑了起来。朱旭在洗手间听见了我的笑声，问我：“哎，笑什么呢？”“不告诉你。”“行，啊，咱尊重女权的自由，咱不问了。”我心里明白，这是朱旭在跟儿子道歉呢，可是绝不能从他嘴里说出对不起三个字，这是他的性格，也是在儿子面前的自尊。每到春节，朱旭都喜欢买点鲜花放在客厅里，显得既和谐喜庆又温馨。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，他建议我买两盆蝴蝶兰放在条案上，孩子们都要回来过团圆年，总要忙几天购买年货，好不容易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就差买花了。我刚进花卉市场门，花香扑鼻，姹紫嫣红，又添了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园的花株，选择了半天，真有点挑花了眼了，最后还是把眼睛定格在蝴蝶兰上，因为朱旭喜欢蝴蝶兰。谁知道蝴蝶兰的价钱比往年涨了好几倍，一只蝴蝶兰要100多块钱。我算了算，一盆两只要200多块钱，两盆就要500多块钱。我觉得贵了，新进口的花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，那到底买哪一种呢？犹疑之下，我没有买，决定让朱旭自己来挑选。刚进家门，朱旭也随后回来了。 我把没买蝴蝶兰的原因告诉了他。他奇怪地问我，咦，你在哪儿看见的花那么贵呀？我也刚从花卉市场回来呀，我看那儿卖的是30块钱一只啊，我怕咱们俩买重了，我就没买呀。我也奇怪地问，你在哪个花卉市场看见的？怎么能差那么多呢？我不信。你不信呢，那我带你看看去，要不咱们俩打个赌呗。打赌？行，你输了你给我100块。好好好，你输了呢你给我100块。那当然了，走，现在就走。我去的是海淀花卉市场，朱旭去的是原来宜家家居旁边的花卉市场。到了市场以后，我跟他一直走到最后面卖花的地方。朱旭站在一个摊位的前边，指着很多的蝴蝶兰说，你看啊，就是这儿。我问摊主，请问这蝴蝶兰是30块钱一只吗？摊主回答的倒挺利索，是。我哑口无言。朱旭欣喜，以胜利者的姿态问着我，怎么样，没错吧？我不死心，仍带着怀疑走进花钱，拿起标签仔细查看着，果然标签上明码标着30块一只，价钱没问题，老板也是这么说的，那是不是质量的问题呀？品种不佳？我俯下身来闻了闻花，一点也不香，又用手摸了一下叶子，顿时恍悟，我不由得急问他，哎呀，你什么眼神啊？这花是假的，假花。朱旭半信半疑的，啊，怎么是假花？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你傻帽呗。朱旭急忙弯下腰去仔细查看，立刻被他确认，哎呀，没错没错，假花。我毫不客气地向他伸手，拿来拿来，100块。朱旭向我伸出的手掌心拍了一记，又强词夺理地狡辩着，这怨我吗？那假的做的跟真的似的，哎，不能怨我。气得我哭笑不得，我仍紧追不放，拿来拿来，别耍赖。朱旭用眼睛扫了周围一下，正经八百地跟我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丢人别丢人了啊，回家要账去，回家。我看见摊主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老头老太太的争执，就急忙改口说，嘿，这花做得可真好，要不就买2只回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喜欢在家里摆假花啊，我有忌讳。那好吧，回家。于是朱旭向老板道了一声对不起，又转身对我说，咱打道回府。出了花市门口，我们立刻打了一辆车回家。进家门，我就穷追不舍地跟他要打赌钱。让我追得没办法了，朱旭反倒笑了，解释道，哎呀，不是我不给，我呢没有零的。这下让我抓住把柄了，哎，别耍赖啊，我要的是100块，有什么零不零的，耍赖。朱旭也笑了，知道自己语失，一边大笑着一边没理着理地说，哎呀，今天鄙人囊中羞涩， 明天再给，明天行不行啊？他知道节前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挺多的，过两天我就会忘了这事儿了，谁还能总跟他要呢？老朋友都知道周旭，周桓特意找出几张周旭各种神态的照片，把这几张照片的头像都集中地坐在一块照相板上，题名叫矫情，一点都不错，切中要害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2007年12月12日，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。从2007年的年初开始，朱旭就考虑怎么过我们的50年的金婚，他很重视。本来我建议低调处理，家里人在一块聚聚就行了，可是他不肯，他认为我们共同健康的能生活这50年不容易，一辈子就一次，一定要好好的庆贺一番。我仔细想想，当年我们是三对同一天集体结婚的，蓝英海和张红一对，距离今年的金婚还有一个月，张红不幸逝世。第二对董行吉和陈国荣，董行吉若干年前也已经辞世而去，如今只有我们俩既没有发生婚变，又健康的能过上金婚，确实很不容易。儿孙们因为纪念日都高兴的要为我们祝贺，我也不好扫大家的兴致，也表示同意。大家兴高采烈，茶余饭后没事儿就凑到一块儿商量着怎么庆贺。离金婚纪念日还有2个月呢，朱旭就催我去找吃饭的地方，订好邀请人的名单，什么时间通知大家，准备一些什么酒等，他把这些事都挂在心上。我找了几处吃饭的地方，他都不满意，主要不是饭菜做得如何，而是没有宴会厅。我们的好友王琦替我们选择了娃哈哈酒楼，这个地方离一些老朋友住的地方不算近，也不算太远，地点适中，还好找。头一天，王琦约好周桓，我的大儿子，我们一道先去看看地方。经过几个人的研究，拍板定局，就定在这里了。宴会定在晚上举行，下午4点钟，王琦、周桓、阿喜、岳志成、秦丽燕、大儿子、大外甥提前到酒楼布置宴会厅。大厅的横幅写着朱旭、宋雪茹结婚50年纪念日。我本名叫宋雪茹，因为演戏改名叫宋凤仪。酒楼的员工看了，给写成宋雪家了。于是朱旭就拍手叫我抬头看横幅，我一看也笑了。他说：嗨，你是从菲律宾吕宋岛来的大学家，好烟呐！大家哄堂一笑。长条幅是由岳志成写的大红洒金纸的卷轴，上幅写着五志姻缘连理数，下幅写着一生如墨梦凉风。6点钟左右，朱亲贵友络绎不绝相继到齐，宴会上即兴表演了二胡演奏、 京剧清唱等等节目，亲朋好友都为了这金婚喜庆开怀畅饮。朱旭兴奋的不知喝了多少酒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，喝完了白酒，喝黄酒，和平时的酒量相比，他早就喝过量了，但是并没有显出醉态来。中青年的朋友起着哄，让我说说我们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。既然嘉宾有这个要求，我就代表朱旭和大家谈谈心得体会呗。也真的是有许多的感慨。50年前的今天，是朱旭和我共同生活的开始。弹指一挥间呐，儿孙都成人了。在这半个世纪里，我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这加深了我们相互间对对方人格的了解，这也是巩固我们之间感情的基础。在家庭里，原则性的大问题没有，小矛盾不断。为什么呢？性格的冲突。朱旭在剧院里是有名的火爆脾气，典型的东北老爷们儿。我呢，我的脾气给人的印象比他好。其实呢，我是个拧脾气，我的拧劲儿上来一点不比他弱，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，这就给人造成了错觉。我真犯起拧劲儿来，也能把他气个倒仰。那是在我们俩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回吃着半截饭，现在想不起来了是为了什么事情，反正呢是因为我说应该这么着，他就非要说那么着，一句话没说对付，我们就吵起来了，还吵得挺厉害。他耍大爷脾气，把碗摔碎了。我也不示弱，我抓起刚出屉的热包子飞过去，一下子把包子扔在了墙上，包子是热的呀，就粘在墙上了。我这个举动让他没想到，他一下愣了，很快就转过弯来。我这是不服啊，我在跟他对着干呢，这下给他气坏了，气得他更结巴了，指着我半天才说出来，你那个拧种。我心里想，你不就认为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听媳妇的，听媳妇的丢人吗？哼，那我还是铁女人呢，我是嫁给你又不是卖给你的，凭什么都听你的呀？男女平等，我们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懂得让着谁，那还能不打架吗？其实啊，现在想起来都很可笑，有什么值得这么较真的呀？有事好好商量，有话好好说，谁对就听谁的呗。嘿，可是那时候不行啊，碰上点事儿没商量就是叫板。年轻气盛，感情用事，缺少理智，不能客观，更不懂得从对方的角度去想想。逐渐年岁大了，相互呢也能够理解，很自然架呢就吵得少了。哎，不过得说一句，只是吵得少，哎，不是一点不吵，小矛盾还是有的，只不过没那么大的火药味儿，常常变成抬杠。再加上我们家还有一个调解员，就是我们的小孙女儿。偶尔的我们俩要是有点不愉快了，小孙女儿就会跟我说，奶奶，你有我爷爷这么好的人多幸福啊，不就是脾气大点吗？男人都有脾气，没脾气的就不是男人了。再说了，他对您多专一呀，在这方面我爷爷比许多的伟人都伟大呢。就说法国的拿破仑吧，